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4日，患大脑麻痹17岁男子感染甲流并发肺炎，情况危殆。 陈国基表示，政府目标本学年有4万名高中生往内地考察。 29岁男警员涉嫌查案期间盗窃被捕，现已被停职。 俄罗斯当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参与圣彼得堡咖啡店爆炸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月4日嘅朝头早时间嚟到8:10啊，咁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关于输入外劳啦。咁过去嗰几日都有提过部分嘅情况嘅。之前有讲过就系，即系政府都提到啦，发展局同埋运输及物流局啦，就会喺今年年中或者之前咧，就住人力资源不足嘅问题咧，提出一个整全嘅策略同埋初步建议。咁亦都见到有啲报道咧，引述消息话咧，就系政府系考虑咧系参考而家院舍输入护理员嗰个特别计划啦。就為專線小巴行業嘅一啲司機咧，都係輸入外勞嘅。同唔同意喺專線小巴嘅一啲司機可以用一個外勞去代替？你自己作為乘客或者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又點睇咧？如果真係咁做嘅話，18723111，見到有工聯會嘅議員咧，陸俊雄咧就提到話，前線小巴司機咧就對於呢一個嘅講法咧就係感到不滿，亦都話唔排除有啲進一步嘅行動，包括考慮發起罷工等等嘅咁。18723111，喺外勞如果係涉及到運輸業界嚟講，喺小巴嘅司機，專程小巴司機用外勞又合唔合適咧？呢個做法或者個考慮係啲咩咧？18723111，電話旁邊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公共小巴分會主任陳鳳元，早晨。 早晨，早晨， 陈凤仪，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专线小巴行业嚟讲，其实有冇话人手上面而家系争几多嘅咧？又 嗱，呢个情形咧，条条线都唔同嘅，即系喺家下咧，应该系缺乏三几百人嘅，因为咧，我哋呢个行业系。咁多種車種之中呢，最待遇最差嘅，人工最低嘅，如果一個職業司機有一頭家呢，有四個人即係你兩公婆兩個細路呢，你根本呢份收入養唔起頭家嘅。 但我想知刘先讲话，即系三几百人嗰个缺人啦，系咪成任何时段？即系因为你司机都好多时候要运作，无论日头好夜晚好，任何时段都系有缺人。有冇话部分边啲时间系争人争得多啲嘅咧？同埋你话个待遇比较差，都可以简单讲下个待遇系点样嘅？ 嗱，我哋中位数嚟讲啦我哋一个司机一间九个钟头啊，系咪？一个钟九个钟头。得50蚊至50零蚊至60蚊到即系条条线都唔同嘅有啲甚至高些少都有嘅60几70蚊都有，咁要视乎嗰条线嘅繁忙程度，有啲即系线嘅繁忙到你车到咧，根本就未拍定嗰啲人嘅枕住养上车噶啦，未。等住上車嘅人龍都好長，咁咧有啲咧就冇咁誇張所以即係條條幾百條專線咧，唔係條條線都係一樣嘅待遇唔係條條線同一個薪酬嘅 但平均每個月可以去到幾多錢咧？每個月平均平均每個月可以去到幾多？ 係你普通嚟講咧，就係、是、你做26日計啦。一日平均就至540蚊到啦，如果讲都系13-14蚊到啦，系咁你一头家点样养得起啊？系咪？ 所以你见话呢一个头先你话唔够人啦，咁啊你都提到系待遇系比较差啲啦，你自己觉得系咪喺个待遇度，即系人工上面系加嘅时候，就会令到一啲人会系入行咧？ 嗱，呢啲要睇个整体嚟讲，唔系你家下咧就。全呢條家下我哋鹿頂咧，多數都係上咗年紀嘅，你睇到噶啦，個個市民睇到啦，60歲以上嘅多係嘛？70幾80都有 唔即係好誇張嘅嚇。後生嘅根本就唔想入行，後生根本你個待遇低啊，多數去揸巴士、揸的士啊。同時你專線小巴嚟講咧，休息嘅時間咧又有啲即係完全都冇乜休息時間嘅，因為佢缺乏人手啊，有啲即係。即係你一走咗嘅時間咧，就請唔到人嘅時間咧。咁、你嗰又有一條線咧，啊六架車走咗兩架，走咗兩個人。咁、咧就變咗四個就要做埋六個人嘅工作啦嚇。咁、走咗下咧，就有啲人整唔順就走，走咗三個，走一個仲仲有三個人。咁你三個人。做六個人嘅功夫了啊，係咪？喘都喘唔到氣嚟嘅，冇停咁樣啊！ 即係人工低啦，頭先你提到嘅情況，咁亦都可能要兼顧埋其他啲唔夠人、唔夠司機嘅情況，咁就可能要即係踩耐啲啊，或者個工時再長啲啊，咁兼顧埋啦咁。咁所以而家咧，我實想討論一樣嘢，因為而家有啲嘅報道提到話啊，政府都可能考慮消息話，即係係咪可以引入過幾百個一啲外勞咧，去解決而家小巴司機人手不足嘅問題呢？如果小巴司機引入外勞，你哋自己個睇法點咧？即係既然你都提到話行業嗰度係請唔到人啦，即係無論個條件又差啦，出嘅人工又差啦，或者即係各種嘅原因，譬如工時方面啦，未必有啲後生仔肯入嘅。咁用外勞係咪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咁 嗱，香港九十年代咧。港岛区曾经引入过一批几十个国内广东省嘅司机做专线嘅啊，但系试验失败，因为佢哋入嚟咧，你居住有地方、又要食、由中介公司扣七扣八扣啊，变咗佢实际收入都系三成到，所以做到咁上下，佢哋。自然自己就劈炮唔做嘅，嗰时九十年代咧，做又36，唔做又36，啊，咁你香港咁繁忙，生活咁紧张，嗱、你家下国内深圳嗰啲司机就系广东省啲司机咧，平均收入都有成7000-8000蚊人民币，甚至成万银人民币，咁折合港币都万松啲蚊啦，生活程度。就是、水準冇咁香港咁高嚇，咁、你係點解要離鄉別井嚟到香港咧？係咪？同時大陸揸係左替車，香港係右替車，但你揸小巴咧，唔係話普通嘅司機就可以揸得掂嘅，因為你喺香港嘅環境啊，車多人多，路窄燈多啊，繁忙得非常之犀利，你未必國內司機能夠適應香港嘅環境。啊，咁你家下咧，你香港你最头痛嘅，你嗰司机嚟到嘅时间咧，你住唔系一间公司，唔系话系呢个一个巴士公司就即系九巴或者系中新巴、城巴咁样咁大嘅企业，你500个分散咗几啊100几条专线啊，咁你家下佢嘅嗰个。能力容納唔到呢班司機咧，因為你租一定要租一個單位大嘅單位俾佢哋住住嚇，有食有管理各方面，好複雜，唔係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啊。所以咧，你請呢啲班司機，我睇嘅成數咧，即係唔會做得好耐啊。同時啊，我哋。工会反对输入外劳，因为输入外劳咧就打破咗我哋香港本地工人嘅饭碗，好快各行各业都会引入各种外劳啊，各行各业都系。 OK， 陈凤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头先你讲到就系一个成效问题咧，即系就算系有呢个计划嘅时候，可能根本人工低啦，啲人都未必会嚟啦，或者嚟咗都做唔长啦。但起码系咪都多一个嘅渠道咧？同埋你话打破本地工人饭碗问题，而家佢哋用呢、一个行业嘅工作环境啦，先提到话工时长啊，人工亦都低啊等等，根本系冇人入行啊嘛，系即系唔系有人想做，但系同外劳去竞争啊嘛，而家系 嗱，阿主持，因为你待遇低，我哋嗱。 洗碗嘅女工啊，都65蚊至70蚊一个钟啊，你要明白。 嗯。 但系我哋揸专线小巴，系一种有技术性，压力大啊，所以个环境要熟悉嘅啊。咁你嗰个唔同一般普通工人啊嘛。咁你个待遇咁低，50蚊个钟，6至60蚊个钟啊，连个洗碗嘅女工都不如啊，同时系要。冇停咁样运作，有啲真係冇停㗎，有啲真係运作冇停，同埋冇食饭时间，即係好似以前揸电车咁样，食个面包，饮两啖水，咁又开㗎啦。 所以你建议其实话，譬如人工会唔会加到几多，或者嗰个待遇改成点样，或者啲福利点样改，係会令到人哋入行呢？你觉得有啲建议系咩呢？即係长远都解决呢个问题嘛，其实係。 係。你待遇高同埋有福利呢，自然会吸引到年轻嘅人，因为你而家下好多后生仔，入嚟都系新手嗰啲咧，即系操练咗熟手之后，走去揸巴士，就唔会揸你专线小巴嘅，一系揸的士啊，因为你专线小巴，待遇太低啦，咁你吸引人咧，一定要最少都要80蚊个钟啊， 即系计翻每个月大概几多啊？如果咁样计？ 啊！ 每个月大概几多啊？咁样计法？ 咁咧八十六，即系 两万几啦，应该都系咪？ 一万几人啊？ 万几蚊啫。OK， 好。 唔都未够20000银啊？咁你家下咧，同时即系要有休息时间。我哋工会咧曾经提过，即系要求立法，但系嗰时咧，因为好多问题，受到阻滞吓。咁咧，我哋要求有免垫底费，即系冇理由打工，如果当你发生交通事故嘅时间咧，你要俾3000蚊至5000蚊去攞一份验疏去报案。因为你如果伤人，你冇验疏唔得嘅。 Okay. 同时咧，你撞咗一部名贵嘅房车相碰咧，你赔唔起噶嘛。所以一定要有份验疏啊。所以嗰啲持牌人咧就要即系、就是、有大部分要啊，唔系话全部都要啊。 Okay. 要即系、就是、你俾3000至5000先俾份验疏你报案啊。同时冇食饭时间同埋休息时间。咁我哋工会呢提议9个钟一间呢、要有45分钟係食饭，即係30分钟食饭，15分钟係休息啊。咁你人嘅唔係机器嘛。 Okay. 咁你生理上嘅需要嘛。啊、 明白，即係人工嗰度啦，另外係话工时嗰度都系咪可以即係跟返即係九个钟起码45分钟休息啊，有啲食饭时间等等啦咁。好，唔该晒陈凤元，同你倾到呢个先。陈凤元呢，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咁啊，除咗话即係运输业啦，一啲专线小巴啦，如果而家好似消息所讲系引入外劳嘅话，你自己点睇呢？讲下你嘅睇法。18723,我哋2416开放住。零售业方面你自己觉得有冇需要呢？因为见到有零售业界呢都提到话人手有短缺的情况，也都做到一些调查，有意见也都提到商户是支持，是不是可以在零售业界那里输入人力的建议。有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邵乐文。 早晨，邵家辉。我见你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就批发及零售业人手短缺及输入劳工的。那个调查是几时做的？问了多少商户，和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听到回来？ 这个问卷大概做了2-3个礼拜啦，咁我自己要用邮寄嘅方式啦，同埋网上嘅方式去收集嘅，咁暂时而家都收咗超过800个嘅公司商户嘅结果㗎啦，咁而嗰啲公司就必须要将佢公司名啦，即係去填俾我哋啦，或者一定係公司负责人同埋佢指定嘅啲嘅管理层，我哋先要当系嘅。咁里面嘅话我哋发现到啦，就啲中小企话咧系占主导嘅，咁、那个数字，咁而超过100个人以上嘅公司咧，都有差唔多175间嘅。咁佢哋希望咧就话，第一就讲俾佢听，佢哋有成80%到嘅工资咧，而家都系人手短缺啦，同埋招聘困难嘅。咁佢哋希望输入人力咧，喺外来输入人力嘅话咧，即系帮香港手咧，大约有91% 多啲啦，就希望咧就可以即系尽快输入人力嘅。咁呢個點解會做呢個問卷呢？因為 近排咧，其實我哋收到好多唔同嘅啊業界咧，就講俾你聽，其實請人越嚟越困難。咁嗱，呢個問題其實我自己發現咧，都唔係短時間噶啦。呢大半年，如果大家嚟留意新聞咧，其實我哋經常講緊話啲人手短缺，因為我負責零售界嘅話咧，我哋嗰啲人口係密集嘅，咁亦都係前線，我哋好似探熱棒咁樣，知道最早啲人個工資幾多錢啊，人手夠唔夠啊等等嘅。咁而對上一次咧，特首過嚟立法會嘅每一段時間都有個答問大會。對上一次過嚟，其實最嬲尾嗰條問題都係我問，我都係同佢講，希望佢盡快輸入人力。因為呢大半年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多人講俾我聽嘅情況係艱難啦。不過點解近排要做咧？就係近排係更加難，差唔多行行每一個唔同嘅行業都講俾我聽，其實佢請人困難。 嗯，我想知头先你话即系八成半到都有人手短缺，嗰、那个系争几多嘅？同埋系唔系一定要用一个即系外面输入劳动力呢一个嘅方式去解决呢个人手唔够嘅情况咧？ 嗱，嗰八成半咧，我哋有分开嘅。如果但系系争10%以下嘅话咧，大约系30%系嘅公司啦。咁争11%至21%咧，又系啱啱差唔多争32-33% 啦，爭20%-30% 嘅人手嘅話咧，都去到22% 嘅公司嘅。咁嗱，至於你話輸入人手可唔可以唔靠外來，靠本地咧？咁呢、這個人力嘅問題咧，我相信大家呢半年嘅話咧都聽得多噶啦。咁嗱，我自己即係作為零售界或者商界代表啦，我係咪盲目地去即係要求輸入外勞話咧，或者外邊嘅人力話咧？咁你留意下我自己言論就知道啦。咁、其實我最早講啊，大概2018年、2019年頭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講嘅，因為嗰陣時你都知道，即係個經濟又好，遊客又多，咁其實我哋個壓力大，咁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有要求政府嘅。咁但係去到2019年之後啦，咁去到即係同埋加埋呢三年嘅疫情嘅話，其實大家見到即係大半年前，其實我都冇講過話輸入外勞，因為我哋本地啲生意都唔夠，啲地方本地嗰啲同事都咁困難，我哋點會仲話要輸入外勞去同本地啲市民爭咧？所以其實我哋都停曬冇講過。只不過啲另外啲半年嘅話咧，大家你知道而家香港復常啦，一來啦，二來嘅話咧，我哋人口老化，香港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因為最老嘅年紀嘅男同女就係我哋。咁而喺即係一啲人士啦，其實離開香港移民去外邊嘅話，咁大家其實你都有數字可以見到嘅。等等呢啲都係影響到我哋本地咧，其實個發展嘅。再加上而家咧，其實我哋真係全面即係復甦啦。咁香港又話要做啊 ，Hello Hong Kong 又話要做呢個 Happy Hong Kong 等等呢啲活動，其實都係要即係令到我哋香港嘅經濟活嘅。咁但係而家呢刻，其實我哋各行各業都請唔到人，咁我哋點樣繼續可以去即係歡迎多啲外來遊客，即係幫助我哋嘅經濟復甦同埋發展咧？即係大家要反思下呢個問題啦。 Okay. 所以請唔到人，其實同頭先譬如運輸業講佢哋人工待遇呢個關係咧，喺零售業界有冇呢個情況？係咪可能人工出得唔夠高就會出現呢一個問題咧？同埋你諗住如果真係輸入外勞啦，係咪都係一個配額或者輸入幾多先夠咧？ 嗱喺過去啲年多嘅話咧，我同我呢啲好多業界講俾我聽，佢哋閒閒地都加10%+嘅人工噶啦，即係你就仲至即係請人嘅話，如果你冇加10%+嘅話咧，你想有機會嗰日見工嘅話，其實都冇機會嘅。有好多而有啲千幾人嘅公司嘅話咧，一加你要加20%-20%，因為你唔可以加一個，其他人全部唔加噶嘛。咁所以其實嘅工資嘅話咧，其實因為有升幅非常之顯著嘅。咁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啲人其實會流走嘅。個問題一出現咗個市場就係、是、啲人咧就係、是、你搶我啲人，而我搶你啲人。咁我不斷係有人見工啊。個問題就係、是、你當啲工資要向上，因為啲人唔會過嚟見工咯。咁個形式嘅話咧，其實如果啲同事人工高啲嘅，當然大家其實係開心啦。但係個你都要明白，個餅要做大咗，先大家可以共同分享啊嘛。個餅做大咗意思成日咁講嘅 terms， 即係話，如果你公司嘅收入多咗，咁你咪同啲同事一齊加人工。我相信呢件係好事，我亦都支持，希望係咁做嘅。但係香港嘅經濟呢三年其實差成點，大家知道啦。啲公司係咪賺好多錢，大家知道啦。而家啱啱呢個零兩個月啦，開始復甦啦，係有啲生意開始有翻啦。但係嗰啲公司其實仲係咪好環境，大家都心中有數。但係如果當喺咁嘅情況之下，嗰啲同事話個成本不斷上漲，而嗰個生意未曾夠話咧，咁第一就係話嗰啲公司如果係能夠轉嫁到啲消費者，咁就轉嫁俾消費者啦。如果唔能夠話咧，其實好多中小微企壓力大咧，可能會放棄唔經營嘅。咁至於你講下個配額嗰方面嘅話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 配額呢度咧，邵偉芬，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嗰陣呢個好嗎？ 好啊， 唔該曬。

咁嗱，至於你話嗰個點樣個模式嘅話，令到本地嗰啲市民真係輸入外勞而唔會影響到佢咧？嗱，我第一我建議啦，如果真係輸入一啲人力入嚟嘅話咧，最好就喺大灣區附近啦，好似效法澳門咁樣，每一日嗰啲朋友喺珠海一朝早過去翻工，夜晚翻翻珠海。咁嗱，啲朋友如果咁樣做咧，佢唔會影響到即係當地嗰個住房嘅問題，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嘅房屋其實都需求好大嘅嘛。咁如果咁樣做法嘅話咧，就唔會令到個房價又向上啦。嗱，第二嘅話，點樣確保唔會影響到你嘅工資咧？我建議都係用翻個工資中位數，即係舉個例子，如果啲同事大概15,000人工嘅工資中位數，咁我哋嗰啲入嚟嘅朋友，你就唔好揾啲2,000-3,000嘅，咁你當然就會拉低佢啦。咁你用翻15,000呢一個水平嘅話咧，咁你諗下一個普通嘅香港老闆，如果佢要請人，佢首先一定要請翻本地人嘅，同一個價錢，佢冇一個動力，佢要請一個喺外來嚟嘅朋友有全心再教過嘛，係嘛？咁啊唔會拖低個價錢啦。咁至於第三啊，如果真係已經好差啦，咁啊嗰啲朋友冇工做嘅，咁樣點樣保障到本地優先咧？咁如果嗰啲朋友過嚟，其實佢哋有配額嘅嘛，有 visa 嘅嘛，我哋簽可能係2年一份咁樣。咁如果香港嘅環境真係唔好啦，咁到時候嗰啲 visa 我哋政府咪唔好續俾佢哋，咁佢哋自然就翻原居地啦。咁啊多謝佢哋幫手，咁亦都可以帶到我哋香港好嘅服務業去貢獻翻佢哋當地，咁亦都可以保障到我哋本地嘅市民，係嘛？咁我相信就會平衡到大家嘅所需啦。 初步預如果真係輸入外勞喺零售業界，你自己覺得個配額同個數量係應該點定？ 嗱，而家我哋大概有24-25萬人咧係零售行業嘅，咁我批發有4-5萬人啦。咁我聽到而家出邊比較平均啲咧，大概10%-15% 至到20%嘅欠缺人手啦，已經。咁你就可以見到條數差唔多成四萬人到㗎啦，已經。咁嗱，至於你係咪一次過有咁多人咧，我覺得其實可以逐步嘅。咁但係其實政府一定要快啦。如果唔係話，我而家聽到業界講咧，1,000尺嘅地方咧，得一個人做嘢嘅啫。喺個保喺個安全嗰方面有問題。另外咧，啲同事個都做到穩穩地。頭先嗰位小巴司機嘅領導都講啦，幾個人嘅嘢得三個人做，咁你自然就大家都辛苦。所以如果唔輸入盡快輸入外來嘅人力嘅話咧，香港嘅發展咧，同埋令到我哋本地嘅安全都有問題。尤其是你見到啱啱琴日都講過，有啲游泳池啊，或者海灘話全部都開唔到。救生員都冇，咁香港點樣做咧？ 我都想同阿邵家輝討論一樣嘢，因為而家譬如補充勞工計劃入嚟輸入外勞嘅啲行業，譬如建築地盤啦，或者護理行業嘅護理員啦，可能涉及可能一啲長時間工作啦，護理員亦都可能個工作帶一啲厭惡性嘅。咁譬如地盤亦都涉及一啲安全嘅考慮啦，或者嗰個技術真係未必個個可以做到嘅，咁所以令到就算人工再高，都未必可以係填補到呢一啲嘅空缺。但係零售業界又係咪個性質係有啲唔同咧？如果真係人工或者在他们譬如个佣金那里加多一点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到人手短缺的问题，跟以往说在要用输入外劳去填补的这些岗位是有些性质上的不同呢？ 如果在香港，如果现在的情况出现某一个行业欠缺人手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其他不同的地方，那你的人不是走过来，如果加多一点人工，其实你不是过来咯。咁如果因為其他地方你可以走過嚟我到某間工，但係個問題而家行行其實都唔夠人，你都聽到㗎啦。我加人工嘅話，其實啲人喺邊度嚟？佢咪喺第二個行業走嚟咯。咁呢個情況已經出現咗大半年㗎啦，就係啲人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咁個工資又不斷去上漲。咁如果老闆就發現到個問題，如果我今我加唔到個薪金內裏邊俾佢哋嘅話，咁其實佢咪要結業咯。咁呢個其實就喺出邊而家點解老闆好即係？大家都好擔心情況，咁有啲硬住頭皮，我唔請人住啦咁樣，咁啊五個人嘅三個人幫手頂住先啦，如果唔係公司結業，咁又做到啲同事咧個個都呱呱叫嘅，咁啊，所以我諗其實政府真係要認真考慮一下啦。咁而你話技術上面佢哋會唔會識香港嗰啲嘢咧？咁其實如果喺廣東省，即係啲大家人才互動嘅話咧，其實好多都識。第一就識聽廣東話啦，第二嘅話咧，大家文化水平其實大家都差唔多嘅，成日都係睇緊香港嘅節目同埋聽緊你哋電台㗎啦。咁似啲人過嚟都當然要有一定嘅訓練啦。咁就算本地市民去翻一個新嘅行業，其實都有一定嘅訓練。我唔會覺得大灣區嘅朋友會蠢過我哋咯。 OK， 好，唔該曬，邵家輝，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提到係咪可以零售業界係輸入外勞咧等等咁，1872311嘅歡迎大家打嚟。邵家輝就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又想請多位嘉賓啊，喺呢一個行業嚟講，有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會務總幹事林志忠，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忠，依家见到咧，头先邵家辉提到嘅调查咧，亦都讲到人手短缺啦，亦都讲到有唔少啊，佢话九成嘅一啲受访者咧，都系觉得可以用一个输入外劳嘅方式处理喺零售业界等等嘅人手短缺问题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咧？又 其实我哋就唔同意呢个方向嘅啊。咁喺我哋零售业界嚟讲咧，咁其实你话人口短缺，咁最主要嘅原因喺边一度咧？其实就喺个人工啦。我谂系个人工基本上系上唔到嘅吓。咁喺譬如好似喺我党到嘅数据里边啦，喺2017年。去到2022年啦，咁、那个工资中位数咧，喺我哋呢一行嚟讲咧，系由13,000元上到去13,800元嘅啫。咁其实加人工嘅幅度咧，亦都唔系话咁多，都系加咗800元。咁即系话每一年都系1% 多啲。咁啊，连即系通胀都唔够嘅。咁试问，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又点会有人愿意入行，或者系即系仲要做呢行咧？系咪？ 即係你覺得在個人工那度有調整，就已經可以解決而家人手短缺的問題，係咪咧？ 其實呢個係㗎，如果佢哋啲老闆或者係真係係可以在個工資啊，或者係調整翻比較即係多啲啦嚇，咁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咗問題。因為其實我哋都研究過啦，咁就係一個那個就業參與率咧，其實我哋喺香港嚟講咧，都唔算話太高啦。咁其實有好多誘因咧，其實可以如果加咗人工嘅話咧，係可以令到一啲嘅從業員佢哋放棄過呢行嘅，可以回流翻嚟啦，或者係甚至上可以係吸引一啲新血入行啊，咁樣都可以嘅。 不過現實係咪喺即係叫通翻關之後啦，或者疫情復常翻之後咧，其實已經慢慢啲即係商鋪要請人嗰度都係加咗人工嘅咧。其實加咗人工又係咪真係請到人咧？這個係咪即係純粹數字上面諗住加咗人工會請到人，但實際上又係咪可以睇到係咁樣咧？ 因為如果你話係加人工，因為依家啱啱就復常啦，咁喺復常嘅頭一兩個月，咁有可能就係間間公司都要請翻人啦，去接待一個旅客啦。咁喺咁嘅情況造成一個假象，就係好似搶人唔夠人咁樣，行行都係咁樣，因為啱啱復常嘛。咁其實我哋睇翻就係話，如果係即係當呢件事如果即係再落。即係時間一路再去嘅話咧，其實係咪真係咁樣咧？我又覺得就未必會係噶咯嚇，因為如果你人工係上咗，而一啲人係回流翻嚟係翻工嘅話咧，咁變咗嘅話亦都唔會話搶得太犀利咯。只不過就係可能喺一剎那，行行都係要人啦，依家咁你造成一個假象就係、好似行行都唔缺人喎，好犀利喎咁樣咯。 但你頭先講話所謂回流翻嚟呢行，咁咪令到有其他行業都唔夠咯。即係其實那個池就得咁多人噶啦，即係互搶嘅啫，會係即係你呢個高咗人工啊嘛，多咗人，其他行業都係唔夠人，即係整體唔夠人啊嘛。所以最後其實係咪都係要靠外來嘅一個來源去輸入外勞咧？ 其實咁樣講啦，就係話如果其實有一啲個行業咁樣佢係需要輸入外勞嘅，咁可能佢哋嗰行。可能是有咁嘅需要啦，咁但系如果我哋零售业嚟睇咧，我哋觉得就系我哋呢一行就唔需要嘅， 个性质上面唔需要，你觉得系？ 个性质上系唔需要嘅，因为好明显就系话，只不过就系、是我哋第一工资比人哋低，咁吸引唔到人入行，咁既然吸引唔到人入行，你咪造成一个假象，好似咦冇人、我听到人， okay. 我要输入外劳咁样咯， 整体你觉得人工喺成行嚟讲啦，系边啲岗位要加或者要加几多先至可以达到你话即系吸引啲人系回流翻呢行咧？ 譬如好似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好似喺2022年个我哋个工资中位数啦，都系13,800元啫嘛。咁比起一般嘅行业嘅工。嘅工資嘅中位數咧，其實係少咗一橛嘅。咁以睇翻佢哋如果係一般工資嘅中位數咧，都已經去到19,000多噶啦。咁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差距喺裏邊嘅。咁係咪話即係要縮窄翻呢個嘅差距咧？我覺得呢個可以考慮嘅做法咯。 OK， 好啊。 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林志忠，多謝曬你。林志忠咧就係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會務總幹事，係講到佢自己點睇即係業界啦，喺零售業界啦，提到話係咪可以用輸入外勞嘅方式去處理而家喺業界上面人手不足嘅情況咧？佢就覺得零售業界喺度性質上係唔係好適合嘅？呢個就係林志忠嘅睇法。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以前一些大厦的维修工程可能都会引起一些不同的争议，而在要决定大厦是否做工程的时候，可能都要是透过法团业主大会等等的。现时就有一个叫做建筑物管理条例，是规定一些法团业主大会的法定人数就是要业主人数 10% 的，有这个规定。业主也可以亲自或者透过委派代表出席会议。最新见到政府有一个修例的建议，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个要求，就是表决这些的维修工程的项目的时候，是需要有不少过 5% 的业主或者200名的业主是亲自投票。是不是亲自投票那个的好处是怎样呢？是不是可以增加到那个参与率？又是不是满足到现在即是处理到减少到现在一些在大厦维修入面一些法团引起的争议啊、一些纠纷啊等等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聊聊。电话旁边有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早晨。 是，早晨主持人。 早晨易志宏，可唔可以讲下因为今次我见有好几个建议，其中一个呢就係话增设一个 5% 或者200名业主係亲自投票个表决，不过呢就话喺大型维修工程呢维持返 10% 嘅法定人数係不变嘅咁。呢一个个门槛点解会係维持返 10% 呢？因为我见其实2017年嗰阵係有建议过係咪可以呢个法定人数去到 20% 嘅，而家就冇考虑嘅，嗰背后考虑系啲咩呢？ 不如我哋喺即係提到嗰個立法建議之前咧，其實不如我哋講下一個即係政府喺大廈管理方面嗰個工作啦。咁好似主持人所講啦，其中一個最大嘅方面就係建管條例嘅，咁就第344章啦。咁其實佢係一個提供一個法律框架咧，俾業主咧組織起嚟做好大廈管理工作啦。咁另外其實我哋都好大嘅一範嘅工作咧，其實為即係業主提供支援嘅。咁包括頭先提到佢喺大型工程方面啦，其實可能業主之間咧都有唔同意見嘅。咁係咪淨係透過投票嚟決定咧？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法律諮詢嘅服務啊，同埋呢個糾紛解決嘅服務咧，係提供俾業主嘅。咁另外咧，都特別想提一提咧，就係其實我哋喺大廈管理方面咧，除咗係業主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個物管條例咧。就有一個物管公司嘅發牌制度，咁呢啲咧都可以幫到業主咧做好大廈管理嘅工作嘅。咁去翻你頭先提到啦，咁其實我哋喺嗰個法例修訂嗰度咧，其實呢各樣嘅建議咧，其實都唔係我哋閉門造車嘅，呢啲全部都係喺過往幾年咧，我哋同持份者咧討論嘅結果嘅。包括你頭先提到噶啦，就話喺法定人數係咪應該要提高咧？同埋應唔應該，譬如加入嗰個業主親自投票嘅要求咧？咁呢啲都係持份者有不同意見嘅，即係好似主持人咁講啦，喺2017至2020年當時咧，其實有個意見咧，就希望喺嗰個法定人數嗰度咧提高啦，由10%至到20%嘅，咁亦都加入呢個親自投票嗰個要求啦，就係10%或者400個業主嘅。咁當然，咁我哋其實都一路同持份者溝通啦。咁持份者其實都有不同嘅意見嘅，就話即係如果我哋將嗰個法定人數啊，同埋親自投票人數定得太高嘅話咧，即係譬如流會嘅風險又會大啦。咁亦都每個大廈嘅情況都唔同嘅，即係有啲大廈可能啲業主可能主要用嚟收租啊，或者係唔係喺嗰度住嘅，即係嘅業主嘅話咧，咁其實如果喺法定人數提得太高啊，或者親自投票人數定得太高嘅話，反而咧令到呢個大廈嘅大型維修工程咧難以推行嘅。咁所以講到尾咧，其實都係一個平衡嘅工作啦。 有所謂流會嘅風險，唔係正正可以更加鼓勵啲業主去參與咩？本身係想提高呢個法定人數嘅門檻，唔係就係想令到更加多業主係踴躍參與呢啲有關於維修嘅相關會議咩？ 係啊，其實我哋嘅原則都係希望提高即係業主嘅參與度啦，同埋整個過程嘅透明度嘅。咁其實 如果你淨係睇法定人數咧，其實未必做到嗰個效果，因為法定人數咧其實係包括業主親自參與啦，同埋係即係委派代表咧都會能夠去到嗰個法定人數嘅。反而我諗主持可以留意一下咧，就係個親自投票嗰個要求啊。而家咧係冇嘅，喺建管條下之下係冇呢個親自投票嘅要求嘅，所以變咗今次喺法例修訂，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進步嘅地方咯，就係、是、有呢個親自投票嘅要求嚇。咁、呢個正正就係朱志提到就係話，真係要逼啲業主參與啦。咁如果你真係嗰個連親自參與嗰個投票嘅要求都達唔到嘅話咧，就唔好意思啦。咁、就可能大家要再即係、就是、再擲期再開多個會啦。 嗱、因為親自投票佢只係個門檻，只係5%，即係咁。或者200個業主啦，咁始終佢嗰個法定人數都係10%啦。點樣可以增加到嗰個參與率咧？同埋我想知而家你譬如政府咧有冇掌握咧？其實一般呢啲涉及到大型維修工程嘅會議，那個出席率係去到幾多嘅？係咪好難啊？真係去到20%呢個法定人數嘅？ 我諗要提一提就話，其實我哋呢啲建議咧，我哋都係即係持開放嘅態度嘅。其實你琴日我哋喺立法會度咧，其實議員咧就住呢個要求咧，其實都係意見有唔同嘅。咁至於你頭先提到啦，即係真實情況，究竟即係嗰個出席率係點樣咧？咁其實我哋都有同物管業界啊、物管公司開會。咁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因為其實每個屋苑嘅情況都唔同嘅。即係如果屋苑本身係業主通常都係自住嘅。咁亦都冇啲非香港嘅業主嘅，咁嗰啲往往個出席率係會高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屋苑咧，就好多可能收租啊，或者個業主根本身都唔係喺香港嘅。咁嗰啲嘅情況之下咧，要業主親自出席咧，係都有相當嘅難度咯。 5%嘅親自投票呢、這個表決嘅呢一個嘅要求咧，就是、新嘅建議嚟嘅。不過我見到有政黨都批評咧，就話。呢、這個修例可能叫做即係小修小補，佢哋嘅形容係咁，或者難以杜絕一啲圍標啊，或者叫做假冒偽冒授權書嗰啲問題嘅咁。因為如果你只係得5%5%親自投票，其實其他仍然係可以用授權書嘅喎。點樣解決呢啲坊間話有假授權書嘅情況咧？ 嗱，即係如果大家主持提到圍標嘅問題咧，咁其實今次嗰個修例咧，正正就係即係針對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型維修工程嗰、那個業主嘅參與啦，同埋大家即係、就是透明度啦、問責性各樣嘢嘅。咁當然圍標嗰樣嘢就唔係單止純粹靠程序咧就可以杜絕嘅。咁變咗其實你早前主持可能都留意到啦，其實廉政公署都採取咗啲行動啦，即係如果涉及一啲非法嘅行為啊、賄賂啊、行使虛假文件啊，呢啲簡直就係即係刑事嘅罪行啦。咁我哋執法當局會做嘅。咁當然民政總署喺呢、這個即係嗰個防止出現情況嘅工作方面咧，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嘅培訓班啊、簡介會啊，俾業主啊各樣去參與咯。咁變咗我諗要多管齊下咧，先可以做到呢方面工作。另外都想再提一提咧，就係、是、其實市建局咧都有嗰個招標妥嗰、那個服務啦，咁亦都係協助法團進行招標工作啊，聘請工程顧問啊，揀選工程承辦商嘅。咁、所以變咗業委會啊，各樣嘢都可以考慮使用呢個市建局嘅招標妥啦。就更加令到個程序就更加公平、公正、公開啦。 嚇，頭先你講呢就圍標啦，可能涉及到其他部門咧執法啦，亦都或者其他嘅過程啦咁。但我講緊譬如假授權書嗰樣嘢咧，而家只係用5%嘅業主親自投票，即係換言之，其他可以用授權嘅方式啦。咁係咪喺打擊呢個假授權書嗰個嘅力量方面係未必係好足夠？你可唔可以咁講咧？ 兩個方面啦，咁授權書嗰度咧，其實琴日喺立法會個委員會都有委員提到嘅。咁其實喺2017年到2020年嗰個公眾討論當中咧，其實授權書嗰度都係一個即係關注嘅議題啦。咁大家其實喺個授權書其實有幾個建議嘅。第一就係話攞到授權書要簽翻個聲明啊，喺個授權書嗰度咧要有個投票意向啊，各樣嘢。咁我哋同業界溝通嘅時候呢，可能主持人都知啊，其實好多法團啊、管委會呢，其實都係啲義工嚟嘅，甚至係啲退休人士添。如果你將一個即係授權書咁複雜嘅問題呢，要佢哋做呢，其實係咪即係實際上會唔會遇到啲困難呢？頭先我都提到嘅就係物管條例呢，其實之前嘅討論呢，我哋當時未有物管條例，亦都未有嗰個物管公司嘅發牌制度嘅。咁變咗而家啦，好啦，去到今年啦，有物管公司嘅發牌制度呢，其實其中一個方向可以考慮嘅話，係咪叫物管公司做呢？專業公司做呢？就唔係叫管委會做呢？咁呢個方向我哋係會考慮嘅。 嗱，最後我想問埋，因為有啲政黨人士都提到話，民政事務處嗰個嘅權力，例如頭先提到一啲授權書嘅問題，係咪可以喺修例度加啲權力，令到佢哋可以核實啲授權書嗰度有一個角色，或者交出一啲嘅文件咧？咁半分鐘度都可唔可以解釋下，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咧？ 好，嗱呢個 exactly 就係我頭先提到啦，會唔會係由專業嘅持牌物管公司做呢？因為其實我哋有物監局嘅，物監局咧如果做就住呢啲嘢出咗啲工作守則嘅話咧，持牌物管公司係要遵守嘅，包括如果你頭先提到話，如果物監局出咗啲工作守則話係需要物管公司幫手去核實嗰啲授權書嘅話咧，物管公司係需要做啦。咁如果佢哋冇做咧，物監局係可以調查同埋制裁嘅。 處方反而就難啲喺修例度有呢個角色係嘛？ 我諗大家分工咧，即係如果有持牌嘅物管公司，有專業嘅服務，咁我諗即係大家可能對嗰個信心都會大啲嘅。 OK， 好啊，唔該曬副處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民政事務總署副處長易志宏，有關於一啲嘅大廈維修等等嘅情況。1872311。2023年4月4日。患大脑麻痹17岁男子感染甲流并发肺炎，情况危殆。 陈国基表示，政府目标本学年有4万名高中生往内地考察。 29岁男警员涉嫌查案期间盗窃被捕，现已被停职。 俄罗斯当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参与圣彼得堡咖啡店爆炸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一些關於輸入外勞的問題，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人手短缺的情況，其中在零售業界有調查都講到有成八成左右的受訪者都提到人手短缺，他們都有成九成的受訪者提到可以考慮是輸入勞動力，即是輸入外勞去解決的。同不同意呢？零售業界這裡除了零售業界剛才在較早前談到關於小巴的行業，有報道提到說政府都是研究緊是不是可以在小巴司機那裡都用輸入外勞的形式去解決人手不足呢？現在有沒有留意到一些小巴司機的這些崗位是不是真的都有人手不足的情況呢？用輸入外勞的方式，你自己作為乘客又怎麼看？1872311，有何先生的早晨。 是。 你好何先生，請講。是。 是啊，這樣我的意見就是說如果你收入一個外勞稅，那個外勞稅是怎麼給呢？就是佢雇主話嗰個人工每一日係幾錢，就乘以五日每個月，咁佢自己報嘅啫。你報一日一蚊，請唔到人，一個月都係俾五蚊，咁啊好少錢啦，你實俾得起噶。咁但係只不過咁做咧，你嘅食相就好難睇啦。嗰啲雇咁，如果你真正以話你嗰個價錢，喺現時市面請嗰個價錢五日嘅人工都是一个都有一定的数目，政府呢就可以一笔税收好稳定的，咁就唔需要开征咩销售税啊成啦。你知政府呢就已经用咗千亿啦而家。咁如政府有咗钱啦，可以咁讲就可以派钱啦。而家摆明啊陈茂就下年就一定唔会派㗎啦。咁你有钱啦可以派啦，咁个个市民都得益啦。咁就可以咁讲系三嘅。 Okay。 咁可以解决咗唔使争拗啦，又唔使开始筹税啦，有一笔稳定嘅收入啦。 Okay。 睇下佢肯唔肯俾囉，嗰啲雇主同埋佢俾得嚟係咪真係衰到俾一蚊一日一个月抽五蚊嘅啫，都可以。只不过你会唔会咁样去食相难睇啫。 好，唔該晒何生，佢话外劳嗰度可唔可以係雇主係俾一个税咁样。所以张先生嘅早晨。 早晨啊。 你好，请讲。 早晨。 係听到。 我都同头先嗰位一样。其实你政府强制失业救济，佢已经系藉口请唔到人，就是、个压低工资嚟请外劳啫嘛。你咪每一个入嚟，我譬如一万蚊一个月嘅嗰、那个工人外劳嗰、那个，政府抽收佢抽多二万蚊嚟补贴落去失业救济金度。咁你睇下边个请？同埋根本而家建造业好多已经系外劳啦，下面你有啲大地盘体全部都系黑色皮肤嘅，即系唔好话歧视人，佢哋入到嚟得噶啦工作。但系你咁你点解决个都将工资唔够？嘅嘢就压喺个最低工资度嚟搞，系咪先？咁 即系，但系个客观效果有咩抽咗呢个税？会唔会即系业主雇主嗰度咪会成本又大增噶咯？呢、這个又 系啦。喂，咁我做生意有成本嘅，如果我开间档我都冇成本，唔计个数嘅，我都你计个数啊，系我请香港人有着数个，咁我请外劳平，你今日喺心里边你自己根本知道请边个，系咪先？ 喺个成本嗰度有个 系咯，你计收个外劳税，即系等于税，唔好话而家喺个即系嗰只金或者咩，唔好讲啲系培养啲啊后生将外劳税啊，系当保养要训练啲后生嚟，你咪你都要继续中国香港人嘅新嘅即系劳动力噶，唔系净靠外劳噶嘛，系咪先？ 嗯嗯即可能收一啲税攞嚟做一啲培訓咁，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做培訓咯，喺細個就金咗或者， okay. 總之你10,000蚊一個月，我重手啲收過你30,000蚊，總之連埋個人工30,000蚊一20,000蚊係個培訓嗰度，你咪自己又計咯。你計個成本唔係我請香港人就唔會請外勞啦。個而家係將個你唔夠工資嘅，好似而家清潔啲，慳翻幾廿歲做，加幾廿歲做啦。3,000-4,000蚊嘅月嘅工我做嚟做咩啫？ 嗯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嘅，咁啊仲有尹先生喎，早晨。 系早晨， 系你好，请讲。 其实讲两样嘢啦，第一就话嗰个外劳，第二嗰个而家话想修例改嗰个维修个问题。其实我本身都系做过业主，即系业主委员会嘅主席嘅。 嗯。 咁其实讲开先讲咗外劳啦，你问我，我亦都系做建筑嘅老细。其实你问我好坏参半嘅啫。好嘅就系有外来嘅劳动力。入嚟頂替咗而家有部分唔夠人嘅工種。 嗯， 壞嘅咧就係變咗一樣嘢，令到佢嗰個人工就會相應去下調。咁變上一樣嘢咧，令到啲某啲上市公司咧就可以再用低價錢去搶標。 嗯， 變咗一樣嘢係唔成正比，變咗唔健康嘅咁樣做工程。 OK， 因為。是啊，因为这个是制度上的问题。咁你又话因为抽重税嚟到去请外劳嘅，我就觉得一系就咁样最好。咁另外就话我做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嗰阵时咧，其实有好多时间叫啲业主落嚟开会嘅。其实就唔愿意去开嘅，因为个个都系嫌时间麻烦，唔啱时间。好啦，到。最后要投票话喂要做维修嗰阵时咧，就好啦。到你哋真系有5% 又好，或者固定嘅法定人数去同意咗话维修嘅，到俾钱嗰阵时咧，就个喂点解我要咁做？就永远其实没完没了嘅，因为呢样嘢。 咁但系呢个就佢哋自己唔嚟投票或者唔嚟开会，所以就唔 系啦。就算佢嚟开会都好啦，佢坐喺度唔出声，问有冇意见，就个个都。冇意见啦，得噶啦，你哋行啦，好啦，到投完票，喂，唔系、要行噶咯，就跟住就开始个个都有意见啦。 嗯，所以而家你话有个即建议啦，修例嗰度话5%嘅业主要亲自投票，你觉得有冇难度咧？其实都要啲。 其实系有难，其实有难度噶，有啲好简单嘅嘢，佢都个嗰、那个投票个业主本身系年纪大嘅，佢、都唔识嘅。 嗯， 咁你叫佢点咧？佢轮咗啦，哦，隔篱喎，去投票啦，好啦，去啦，咁其实就搞唔掂噶。 O、okay, K， 好啊，唔该晒尹生嘅，仲有张生啊，早晨。 系早晨， 系你好，请讲系。 主持你好啊。 嗯。 我就想讲下呢个问题啊，外劳嘅问题啊。我觉得咪外劳问题根本就系真系搞笑咯，我都唔系好明佢点解会话引入外劳咯。咁佢立法会嗰啲议员点解唔引入外劳？即系好简单一句嘢，你根本就系分化社会咯。你系咪想行翻以前旧时嗰条路咧？ 即系你觉得任何行业都唔需要引入外劳系嘛？ 即系你引入外劳嗱，好简单啦。你好似菲律宾佣工咁，你引入外劳，你系低工资，低过本地工资，唔会有人出声噶，系咪啊？咁你要工种方面，你俾低工作嘅外劳，唔系话睇低佢哋，而系你俾低工作佢哋。咁我哋做翻高工作嘅本地人，咁你边度会有人出声啫？系咪啊？咁你要分个层次，你要谂下点谂噶。如果你咁样做，你话一句同人哋讲话，我要引入外劳，咁你同分化社会有咩分别咧？ 嗯，但系譬如你觉唔觉得某啲工种，譬如头先我哋讨论到啦，譬如一啲零售业界或者运输业界啲司机老龄化，我成日都讲，系咪都可以引入外劳咧？又 你司机老龄化唔系话引唔引入外劳嘅问题，而系你司机老龄化令到嗰个社会。揸車方面係有危險 嚇，咁、所以因為後生仔唔入嚟 嘛。另外一樣嘢嚟噶嘛，你引入外勞，你係填補你工作嘅空間。你司機老齡化，你係人老啊嘛，你揸車比較危險啊。咁、你咪俾高啲工資請啲後生嘅咯，好簡單一樣嘢啫嘛。你 咁低人工，你我又讲翻一样嘢，你家庭成本，你每一个人你话萬零蚊，我想问下主持人，你萬零蚊你够唔够生活养一个家？交得租嚟，唔系个个有楼嘛，交得租嚟食饭，俾家用，细路仔开支，系咪将细路仔嗰啲开支啊，譬如俾佢出去玩啊嗰啲各样，系咪削减晒？好似以前五六十年代咁，乜都唔使啊！喺踎喺屋企攞个作人哋隔篱墙嗰个灯嚟睇书，系咪咁要咁样？ 哦、okay, 即系喺个钱嗰度睇下可唔可以都做一啲调整啦，即系希望可以吸引翻一啲后生嘅系加入翻个行业。头先提到包括一啲运输业啊、小巴啊咁样等等嘅。呢、這个就张生嘅睇法。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关于输入外劳18723111 18723111。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跃动港岛南呢个计划。其实喺2020年施政报告就公布噶啦，当时有一啲嘅重点提到嘅，包括话制定海洋公园重生方案。活化珍寶海鮮房呢個嘅地標等等嘅咁，嗱最新見到咧係發展局局長喺佢嘅網址嗰度咧提到推展躍動港島南嘅一啲計劃啦，咁啊話主要目的咧就係話將南區咧打造成一個咧係適合工作、居住、創意同埋消閒玩樂嘅地區。其中咧都提到咧话正同环境生态局啦、环境及生态局啦、渔护署啦、渔类统营署研究啊，系活化香港仔渔类批发市场，促进本地渔产业喺批发同埋零售层面嘅销售，并且系喺个批发市场嗰度加入一啲餐饮元素。预计咧系出年完成技术可行性研究，呢、這个就系其中系提到呢一点嘅咁。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非常之熟悉南区嘅立法会议员陈家沛，早晨。 早晨， 早晨，陈家沛，我想即系你都应该有留意到啊，局长林汉豪嗰个嘅交代，即系跃动港岛南嗰个计划啦，喺网址嗰度，你自己点睇而家成个进度啊？ 嗱，我谂佢即系啱啱上个月咧，佢就开咗呢一个网址啦，吓、咁其实呢一个跃动港岛南咧，我哋都已经讲咗都有好几年噶啦。咁即系上年就即系好唔好彩，亦都系即系我哋南区嘅一個好好耐歷史嘅一個 icon 啊，珍寶就冇咗啦。咁其實大家即係對躍動港島南咧，都即係開始有少少係叫做有啲失望啦，係啦。咁啊，今次見到佢網址，即係其實佢都講翻到出嚟，其實我哋即係對南區嘅一啲期望喺度啦。咁啊，頭先你。即係啱啱提到嘅嗰個漁市場嘅規劃咧，好老實講，即係我諗呢個漁市場規劃都唔係一個新嘅概念嚟㗎，因為其實喺早起我諗一兩屆嘅區議會之前咧，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特首，我嗰陣時應該仲係梁振英做特首嘅時候啊，係啦，咁佢就話啊，我哋每一個社區咧，佢就會俾1億元落去咧，做一個自己社區話事嘅一個發展咁樣。咁其實嗰陣時咧，我哋都係諗住用過呢、這個社區嘅1億元咧，就喺嗰個香港仔嘅漁市場咧，就發展做一個類似漁人碼頭咁嘅概念嘅，即係有飲食啊、有娛樂啊咁樣等等嘅，甚至乎有一啲即係水上文化嘅一啲展覽。咁但係即係當其時嗰個政治氣候唔好啦，係啦，咁啊俾人推翻咗啦，咁、之後嗰1億元咧就係攞咗去做其他嘅做一啲即係嗰個去復診嘅穿梭巴士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呢、這、一個喺香港仔嗰個海濱長廊要做一個漁人市場嘅概念咧，其實就唔係新嘅，咁但係我都樂見啦，就係。即係呢一個叫做擺低咗嘅事咧，就今次由躍動港島南咧再牽頭去做翻，係啦。咁因為其實呢一個項目都牽涉好多唔同嘅部門啦。咁我諗躍動港島南嘅最主力嘅作用咧，都係做一個協調嘅角色咯。 我見躍動港島南最初一啲重點項目就冇包呢一個嘅即係香港仔漁類批發市場嘅，完全係冇提過初初係咪？ 其實佢冇提到好具體要點樣去做，咁但係咧因為我記得林鄭月娥前特首佢都有提過咧，希望係即係參考好似新加坡個聖淘沙嗰、那個旅遊勝地咁樣一個概念啊嘛，係啦，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即係 漁人碼頭的這個即係點子啦，我諗都是、希望可以即係令到一個南區係成為一個亮點啦。 嗱、陳家富，我就想講下過往你都話即係提過啦，即係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都做過一啲研究嘅，咁係咪可以好似做漁人碼頭嘅模式咧，或者加入一啲餐飲元素咧？咁當時咧嘅研究結果咧就話認為缺乏多項令到佢發展成為一個成功旅遊點嘅元素，例如地理環境嘅限制啦、發展規模細、唔夠足夠停車場，亦都難提供多樣化的食肆選擇，咁鄰近景點亦都係欠缺旅遊景點去令到商業嗰個吸引力係不足啦。咁亦都講到話，基於管理、運作安全等等咧嘅考慮咧，係唔適宜開放參觀嘅。咁當時有呢啲唔同嘅限制，到而家再做研究，係咪呢啲限制就唔存在咧？而家再做有啲咩唔同咧？又？ 我谂嗰、那个如果你话要做一个打造一个旅游热点嘅话咧，当然首要嗰个配套系好重要，车位咧都系一个我哋伤脑筋嘅问题嚟嘅，系啦，因为如果你熟悉香港仔嗰个位置咧，基本上系除咗巴士之外咧，冇其他车可以停得到嘅。咁、但系其实我见佢而家又同港岛南有其中有一个其中一個點都是即係講話改善嗰個交通嘅規劃啦。咁其實我哋交通嘅規劃咧，都以前都唔係冇做過研究嘅。因為如果即係大家可能間唔時睇到新聞咧，都會見到有交通喺香港仔咧有交通意外又撞死即係過馬路嘅人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香港仔個交通咧的而且確咧係即係需要一個好大型嘅重整喺度嘅。咁另外鴨脷洲亦都係啦，即係鴨脷洲其實時常都係有一啲違泊嘅問題啦。咁我哋其實都有建議過我見佢今次嗰個網址咧就冇放呢、這個即係多層嘅停車場，咁但係其實我哋一路以往咧都係希望喺鴨脷洲嗰、那個位置咧就係、是、推動呢一個多層嘅停車場呢樣嘢。咁另外一地多用嗰度就喺黃竹坑啦。咁所以我見到佢嚟緊，即係如果佢有咁多唔同即係一個叫做重新規劃喺無論香港仔啊、鴨脷洲啊、黃竹坑附近呢啲地方都有的話咧，咁我相信嗰、那個旅遊配套咧應該可以大大改善得到嘅。咁但係當然大前提要佢真係做得曬咁多項目。 嗱，陳家佩，因為時間差唔多，我想轉頭翻嚟再同你傾。除咗旅遊配套之外，本身嗰個營運模式適唔適合做一個旅遊點咧？轉頭再傾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话：希望欧盟领导层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政治力量，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批准。希望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訪華能夠為雙邊關係創造良好氛圍，助力雙方更容易地取得一些具體成果，包括投資協定。傅聰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的時候，批評一些政客正是試圖為中歐投資協定設置障礙。他說只要基於互惠和平等的原則，中方對所有解決方案持開放態度。他又說歐洲國家發展對美關係時，不應該以犧牲中國為代價，不應該以犧牲各自的對華關係為代價。他說美國正是對歐洲國家施加很大壓力，試圖阻止或者阻礙中歐正常的商品和技術貿易。最近的例子是半導體問題，荷蘭已經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中方反對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在歐盟層面可能推出的出口管制措施。法國總統馬克龍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會面，就烏克蘭危機、能源問題以及他們即將訪華的行程準備等方面進行磋商。馬克龍在巴黎愛麗舍宮與馮德萊恩舉行會談，並且共進工作午餐。法國官方之前透露，

新界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仲系受强风影响，咁啊仍然系实施车速限制，每小时50公里。咁如果系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要留意啦，连接路嗰度有车速限制嘅，因为受强风影响。屯门嗰边系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九龙市中心一带就仲系较为多车啲。后少少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府地段仲系多车嘅。荃湾路去九龙交通回复畅顺㗎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和斜至马场一带仲系多车嘅。而去上水方向呢就近住文化博物馆一带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随战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六安酮即是 K 仔，它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被 K 仔 KO 你。 2023年4月4日，患大脑麻痹17岁男子感染甲流，并发肺炎，情况危殆。 陈国基表示，政府目标本学年有40000名高中生往内地考察。 29岁男警员涉嫌查案期间盗窃被捕，现已被停职。 俄罗斯当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参与圣彼得堡咖啡店爆炸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关于推展在南区啊，跃动广东南的计划，其中在发展局局长的网址都有提到话，是研究啦，即系透过活化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去促进本地鱼产业在批发和零售层面的销售，亦都加入餐饮元素嘅咁。继续同阿陈家沛倾啊，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喺电话隔篱，早晨。陈家沛，头先我哋讲到个问题，你头先话啲旅游嘅配套啦，即系喺整个区都可能譬如车场啊嗰啲会多咗，但我就想讲翻，因为其实以前做研究鱼市场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旅游的元素呢，都说基于管理、运作和安全考虑是不宜开放参观的。隔了几年了再做研究，其实这些的限制是不是都在这里呢？怎样可以在这些限制之下又做到刚才说加入一个餐饮元素啊，又零售又批发层面啊，怎样可以做到呢？ 我想的而且确呢，我哋早几年研究呢一个方案嘅时候呢，我哋嗰个规模系即系相对少嘅，系啦，嗰个范围系非常之少嘅啫，可能真系讲緊喺香港仔海滨公园嗰个地方嘅啫。咁但系今次呢，你见即系跃动港岛南呢，其实佢系想打造晒成条即系长廊嘅，由即系香港仔一路伸延去，譬如向左邊嘅就係去到即係黃竹坑啦，你見佢有嗰、那個即係都會想加闊嗰個名渠啦，咁然之後右邊就係可能落埋去呢個田灣啊，即係其實整個範圍咧會係伸展長咗好多嘅，比我哋以前嗰個規劃。咁我相信如果你即係將嗰個範圍係擴大嘅話咧，其實嗰、那個營運模式咧應該係可以即係有多啲元化喺度咯。咁 即係你覺得可以變咗可以參觀啦？就算有嗰啲配套都未必俾到旅客入去參觀 嘅。其實我哋民間咧已經自己做咗一個展覽㗎啦，即係啱啱我唔知即係大家有冇留意啦，啱啱喺即係今年嘅1月。 份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一個叫做漁港龍泉香港仔，咁其實呢一個社區項目嚟嘅。咁啊，即係佢哋做咗一個漁民嘅文化博物館咧，就啱啱係今年年初一月就開放咗，咁啊都幾受歡迎嘅。其實佢只不過係用咗一隻叫做曬家艇，係啦，咁喺曬家艇上面咧就即係展現咗佢哋點樣去曬呢一個叫一夜情嘅魚啊咁樣。咁呢一個即係其實民間都做到啦，咁政府點會做唔到咧？ 嗯 ，OK。嗱，整體嚟講，除咗講話呢個漁利批發市場之外啦，頭先都有提到話，躍動港島南都有好幾個嘅重點項目都有啲阻滯嘅，其中我想知道，譬如石澳石礦場嗰個水上運動中心咧，之前就俾即係當局取消咗招標啦。最新你了解到係點啊？同埋對於成個躍動廣東南有呢一啲情況，嗰個即係計劃成效啊、吸引力啊，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又 我諗兩樣嗰、那個 follow up， 我想即係嗰個跟進，我想同你講啦。因為頭先你講到即係個石澳前石礦場嗰度咧，其實我一路都有即係一路有跟進住咁，但係即係躍動廣東南就同我講，其實呢一個項目咧，本來就係因為佢係做一個水上嘅運動中心嚟噶嘛，咁所以其實佢都會係去翻另外一個局，就係、是、文體類局係啦。咁啊文體類局當然我都有去再即係追問啦。咁佢哋都講話，即係嗰個之前嗰個標書咧，確實咧佢哋覺得係唔係咁即係合適嘅，係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其實都喺度即係研究緊一個一個新嘅方向，係啦，睇下用乜嘢嘅形式去再重新去推出呢個標書咁樣。咁啊呢一個我即係希望個文體類局可以再積極去做啦，因為其實水上運動中心都即係好多好多水上嘅運動員都係好密切咁樣熱切咁樣期待住嘅。咁、另外講到珍寶海鮮房咧，其實大家可能即係見到珍寶海鮮房沉咗，咁個心好唔舒服。但係千祈唔好唔記得，仲有一隻太白海鮮房仲仍然喺香港嘅。係啊，咁所以呢個太白海鮮房佢而家雖然有白武士去救佢哋，咁但係咧又仍然即係面對住好多唔同嘅困難同埋挑戰啦。咁我希望即係。躍動港島南嗰邊，以至係即係都係唔同嘅局咧，都可以去協助一下，希望呢個太白海鮮房咧可以繼續喺香港即係停留到啦，同埋咧伸延呢個珍寶海鮮房嘅故事咁樣咯。咁、okay. 第三點其實我想講咧就係頭先講到提到規模嗰個問題，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即係講我哋南區其實即係好似係港島嘅一個後花園咁樣，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其實之前都有同躍動港島南嗰邊提過嘅。喂，我哋可以即係南區唔係一個咁大嘅地方，其實可唔可以再輻射遠少少咧？譬如我哋坐15分鐘船就去到個南丫島，雖然既然南區係港島嘅後花園，南丫島都可以係南區嘅後花園噶嘛，係啦，咁啊即係。因為其實南丫島咧，佢本身好似石澳一樣，都係有一個前嘅石礦場喺度咧，亦都係即係丟空咗十幾年咧，係冇發展到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希望躍動廣東南可以睇得大少少咯。 好，唔該曬陳家沛，同你傾到呢度。陳家沛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好幾個躍動廣東南嘅項目啦，啲跟進最新嘅情況嘅咁。頭先講到有關於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係咪可以有啲活化咧，加入餐飲元素啊，或者零售層面嘅銷售等等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海鮮業聯合總會主席李彩華，早晨。 早晨， 早晨，李彩华，头先提到就系、是、即政府都倾紧啦，研究紧啦，系咪可以喺鱼类批发市场香港仔呢度咧？就佢嘅讲法就咁啊，促进本地鱼产品喺批发同零售层面嘅销售，亦都加入一啲餐饮元素去研究紧嘅啫。点睇呢个建议，或者同唔同意咁样活化，或者应该要点样活化咧？你觉得？ 呢、這个佢哋约定港岛南呢件都系个好事嚟嘅，呢、這个系对南区一个发展嘅前景咧系。是相當有幫助的，我個人都會支持的。但是問題上呢，就是因為在個魚市場呢，本身它已經是一個批發魚類批發市場，還有專門做那個海產貿易的生意，那個運作模式呢，可能有些人不是太了解了，他們每天很繁忙，很多車主出入啊，甚至有貨車就很多啦，還有那些送貨的手推車都繁忙都不斷的。如果要來做一個旅遊點喺嗰度咧，就正常嚟讲就唔系太适合嘅。咁你话喺侧根啊，喺个市场，而且喺侧根， 起一件起一个建筑物，咁啊，好似类似足地市场咧，咁都非常不可嘅。呢个由佢政府去考虑啦，市场考虑揾一个地方近住市场嘅，咁啊可以起十零层高啊，地下就可以做呢个批发零售，零售嘅做零售嘅嗰海鲜，咁啊楼上嘅食肆啊，甚至乎嗰啲嗰个歷史為嗰啲香港歷史啊、南區歷史啊，甚至埋紀念品啊，好多各方面嘅嘢都可以支配嘅。 有冇咁嘅地方咧？但 係最重要嘅問題係最重要嘅問題係交通問題。呢、這個交通問題一定要解決咗先，因為南區得一條路喎，你如果一塞咗咧，就好搞唔掂噶。呢、這個要政府慎重考慮呢樣嘢先。 嗯，頭先你話喺隔離啲地方起一棟即係可能十幾層樓嘅一個地方，即係做埋零售咁。有冇咁嘅地入同埋零售餐廳等等咧？有冇咁嘅地方咧？其實定係要拆咗而家個魚類批發市場先做到咧？ 因為佢而家個魚類批發市場咧有幾個部分嘅，有幾個部分嘅。咁有一啲舊原有嘅咧就係一個空曠嘅地方嚟嘅。咁係做批發市場。咁再舊有嘅咧，即係以前好耐以前賣冰絲個嗰個人魚屋嗰個地方咧，嗰度都係做緊由水開始市場啊！咁最遠咧，近呢個田灣嗰邊咧，佢有一棟建築物，佢自己係有兩層高嘅。如果嗰度都要拆咗，佢要嚟重建咧，嗰個最理想嘅地方。呢個我個人嘅意見啦，拆咗去重建，嗰、 okay. 個最理想嘅地方嘅嗰度同埋地方都幾大下嘅。用嗰個地方考慮下都係可以考慮嘅。 但拆咗去重建，你嗰個都係一個即係餐廳零售模式，但係可唔可以俾到啲旅客去參觀個魚市場，睇到個批發嘅運作咧？咁做唔做到呢樣嘢咧？又 嗱咁樣嘅，因為咧我哋批發市場咧凌晨三點就開始嘅，通常一般繁忙到十二點嘅。咁我都同魚市場嗰邊有關嗰啲話事人咧研究過嘅。咁你最好咧就等佢收咗市，你先過嚟忙啦。因為咧，我哋工作繁忙嗰陣時間咧，好容易出意外啊。因為地下咧就好多水啊，同埋咧嗰啲車啊，好川流不息咁樣咧，就啲遊客去到咧，分分鐘發生意外，呢、這個就唔係太理想嘅。 OK， 好啊，唔該曬李楚華，同你傾到呢度。李楚華係香港海鮮業聯合總會主席，講到話即係如果要研究活化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佢一啲嘅諗法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对于不安，哲学家艾伦·迪波顿咁样定义：不安系对于冇办法控制嘅嘢，搏咗命咁去谂，要去控制、驾驭嘅心理状态。而我哋所处嘅时代，更系不安嘅温床，担心确诊啦。忧心失业、物价飙升等，都会让人感觉不安。这一本《不安的哲学》的作者岸见一郎，选择从当代阿特勒心理学的角度来到剖析不安。 作者指出，不安的对象是没有，简单来说就是明明没有发生什么事，却依然感到不安。人一旦开始逃避人生的课题，好容易就会随住不安感的增加，让不安慢慢成为一种明确的人格特质。 至于新冠病毒这个全球面对的共同课题，就是有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的不安。所以不安是不能逃避，因为拒绝面对真相，活在没有任何根据的乐观当中，反而会产生更多的不安。此外，作者都讲到人际关系、工作、病痛的不安等。不过更加有趣的是书中提到面对不安的离心生活观点。 对世间的常识抱持怀疑，开始独立思考，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在别人眼中就是离心。离心的生活经常会面临深渊，这个时候只要凝视深渊，鼓起勇气，一跃而进就好。或许这会令人感到不安，但只要不必再去满足他人的期待，生命不再受到限制，就是活出自我，拥有自由的证明。 作者教我们将人生视为一场旅行，不逃避都不抵抗，即使眼前的境况是多艰难，亦都不过是人生旅途上面的风景。只要凝视不安的深渊，接受未知的考验， 总会见到转机同埋盼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安的哲学》，作者岸见一郎，由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踏入四月咧，泳季又開始啦。咁啊，見到就有報道提到話，啱啱嘅星期日啦，就全港39個公眾泳灘咧，得18個係開放嘅，佔咗總數唔夠一半。有一啲嘅救生員工會都提到就係話個人手不足啦，影響到呢一個泳灘嘅開放率啦。咁請位嘉賓同人哋傾下，有港九拯溺員工會副主席胡啟榮，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大家早晨。 早晨，你了解到得十八个泳滩开就占咗唔够一半啦，公众泳滩入边，嗰个原因系咪就系因为人手问题啊？ 系啊，呢几年都系出现呢个问题，今年就更加严重咯。可能康文署亦都继续讲话，陆续招聘紧人手，但系佢嘅招聘个时间系已经喺上年年尾已经开始，其实每一年应该四月一号咧就全面开放制，所以佢所讲陆续招聘啊，陆续上任咧，都系一个推搪嘅导一个词说法咯。 我想知点样，头先你提到话更加严重，今年同埋往年比，或者疫情之前比，开嘅泳滩嘅数量系咪少咗啦？救生员嘅人手上面系争几多咧？又？ 上年佢大概都開到差唔多20個嘅，咁今年咧佢已經即係部門咧就即係康文署啦，仲已經不停壓榨緊嗰啲人手啦，左 cut 右 cut 啊，左調右調啦。咁但係今年都仍然都係開緊18個嘅泳灘，咁泳池咧佢都係有好多都係局部性開放，佢裡面一個池裡面啦。里面有五冚水嘅咁个设施喺里面嘅，可能就会有一啲嬉水池啊，或者一啲上滑梯啊，按摩池啊，训练池嗰啲，佢就未能开放啦，因为人手不足，佢想落个 阿胡启荣，你嗰个电话可能收得唔系咁好啊，而家可唔可以听得清明先？系 OK 嗬。 好， 我想问咧，头先你我听到，我想问咧，头先你提到一样嘢，话啲救生员咧左调右调咧。咁調嚟調，咁喺邊度調過嚟嘅？喺泳池嗰度調過嚟，同埋主要係咪都係一啲季節性嘅救生員嗰度個數字上面係睇唔夠咧？係， 因為我哋本身咧長工咧就有1200人左右啦，每一年需要增聘嘅季節性咧都有成800人嘅，上年咧就爭成600個啦已經，咁今年亦都更加嚴重。你話喺邊一度去調配咧？喺其實個場地都係邊度唔夠人或者邊度比較足人手咧，佢就會將佢調落去其他地方咯。好似而家沙灘咁樣，佢有18個泳灘係開咗，佢就由其他嘅泳灘調落去啲開放到嘅泳灘，咁就填補咗嗰啲泳灘先咯。其他泳灘就冇救生服務啦。 你覺得可以點樣解決到個問題咧？佢人手上面遇到即係請人難，講好似學你話齋，即係都年年都有類似呢啲咁嘅議題係出現嘅啦。個問題喺邊度，有冇改善過咧？ 應該是話個問題已經嚴重到唔係淨係救生員個問題嘅啦，個問題嚴重到咧係已經係一個社會問題、民生嘅問題，同埋一個亦都影響到而家中國政府啦、香港政府都係講緊呢個旅遊同埋一個政策上民生嘅發展。咁而家我哋救生員不足啦，好多啲泳池、泳灘係開放唔到。好啦，先講旅遊啦。旅遊啲泳客、啲旅客啦，嚟到香港香港咁多靚嘅沙灘，都有成39個啦。佢哋嚟到沙灘嘅時候，不停喺度聽到廣播，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印象啦。咁另外泳池啦， 即係個廣播就係話唔夠人，唔夠救生員，所以你要小心啦，唔好落去咁啊，定係咩？ 係啊，冇救生員服務咯。你去一個地方，你居然一個沙灘不停喺度廣播話冇救生員，咁係好奇怪嘅事咯。如果你一啲旅客嚟到，咁跟住就係民生方面啦。游水咧係一個比較平價嘅一個叫做活動啦，一個家庭樂可以成家人可能110就可以去到玩足成日噶啦。但係而家咁多嬉水池都開放唔到，一個咁簡單嘅要求，市民去一個比較廉價嘅活動，一家大細可以平平地玩足成日喎，家庭樂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活動啦，夏天。但係你咁多泳池喺啲嬉水池開唔到，咁就係開個成人池，成人池咧深水，小朋友又唔可以攞水泡落去玩，咁係好掃興。仲有好多老人家，而家一個年紀大啦，好多啲市民咧，啲老人家就需要去泳池嗰度做一個用泳池啊啲水啊去舒緩佢啲動靜， 去減輕佢痛楚嘅。 Okay. 但係好多泳池都開唔到啊，又係一個問題。 嗯嗯，我嘗試講下康文署做咗啲咩啦。佢話一系列嘅措施吸引呢啲合資格人士係加入做救生員嘅，咁啊都話挽留一啲現職救生員啦，包括提升季節性救生員嘅薪酬同待遇，例如喺今年啊增加咗2.5%嘅月薪年。約滿酬金去到超過咧係24,500元嘅，另外咧有較高嘅約滿酬金啊，喺比曾經過去三年嘅泳季入邊咧係曾經連續受聘6个月或者以上嘅全職季節性嘅救生員咁，呢一啲措施係咪都叫做多咗一啲動作？嗰、那個吸引力又點咧？ 大家聽到呢啲咧就好似啊已經做咗好多嘢，其實呢個根本係一個非常之離地，佢只係好吸引到依家呢一刻，可能真係哦好短暫入到嚟24,000多元，但係如果你真係做長工咧，可能得18,000元入職，跟住咁啲人知道哦，原來做季節性仲好嘅，咁根本係一個唔穩定嘅。我做咗1年2年，好啦，第二年第三年我都唔會再做，因為亦都係如果你做長工咧，係冇一個晉升嘅機會啦。咁、如果你一個後生仔，有一個前瞻性啦，同埋一個遠大啲嘅理想，唔會入嚟做一個季節性救生員咯。你呢一刻引到人入嚟，但係不停要考試考章，咁、結果都係一個會留低咯，留唔到人才嘅一個方法。佢而家咁樣講，只係一個推卸啊，就係大家好似做得好好咁樣，其實係冇用咯。 佢有一個話提升救生員人手穩定性。咁就话系康文署喺2023-2024年度啦，开设110个2年合约制嘅全年全职救生员职位。我唔知呢个数字嚟讲算唔算多啊？110个叫做 110个，我哋而家夏天每一年需要2100至200人左右啦，2000多人。咁多过100多人，冇错系多少少嘅，但系呢啲都系一啲合约性，都系唔够一个长远嘅稳定咯。你2年合约，2年合约，人哋唔知你几时就唔再签呢个合约噶。咁我哋最紧要就系，尤其是公务员系一个政府嘅政策嚟讲，唔应该同出面嘅私人市场去竞争一啲人手，每一年都要同私人市场去竞争，系一个会好影响到一个政府对市民嘅服务。你每一年去唔知道你啲设施开唔开，系一个非常之奇怪的现象咯。咁同埋你私人市场亦都好欠缺人手，咁你政府又争，私人又唔够，基本上你咁多个泳池都有一个唔够人手嘅问题。而家所有屋苑、私人屋苑啦，起开亲都有私人嘅泳池嘅，所以更加越嚟越欠缺人手。你政府仲同人争，政府应该去做翻一个自己嘅一个培训，就唔好再同出面嘅私人市场去争，先至系一个合适咯。 半分钟度讲下你哋嘅建议系点？ 我建议政府就是康文署啦，对于我哋自己嘅救生员，应该做翻一个适当嘅培训啦，内部嘅培训，认可翻我哋实务资格，我哋实际去救人嘅方法啦，就唔系不停都系要我哋去考一啲基本嘅考试啊，咁样先系对市民对一个康文署嘅有利嘅方法咯，亦都系挽留人才嘅方法。 好，唔该晒胡启荣，多谢你今日。胡启荣咧就系港九拯溺员工会副主席，听日再见。